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日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京城京市北京通 APP 提供同行密接人员自查服务。 从昨天起，北京轨道交通支持数字人民币购票、补票及充值业务。 国内方面将关注湖南张家界全市范围内实行交通管制，非防疫工作用车等不得上路。 郑州疾控中心通报，郑州疫情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张家界给游客的一封信是地方政府应急公共传播的有力尝试。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东京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德尔塔毒株影响巨大。 财经资讯，我国年内第二次调整钢铁产品出口收税政策，促进资源回流。 前沿科技，中国学者开发新技术，人工智能识别眼底病变能力媲美专科医生。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苏炳添9秒83创男子百米亚洲纪录，成为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林瑞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我们一起进入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昨天下午，北京市举行新冠疫情防控第228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昨天0点到下午4点，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家庭。确诊病例现居住在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 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建议近期到过南京市、张家界市、郑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人员，务必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居委会及单位报告。他还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 发布会上，房山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发言人吕晨飞表示说，凌晨接到阳性报告后，房山区迅速反应，对病例居住的小区及同行家属居住小区进行封控，第一时间启动了核酸检测。截止到目前，已经采样6000例，病例居住楼座附近人员500多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据了解，房山区积极开展封控小区的服务保障工作，已经成立69支居家观察服务保障队，确保每家每户都有专人对接和开展服务。同时提升辖区管控力度，对封控小区所在延村镇的全部社区村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措施，严禁外来人员进入，下调办公楼宇到岗率到50%。 另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淀区副区长林航还介绍了之前7月29日公布的确诊病例2涉及的海淀区相关轨迹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确诊病例2在海淀区双清路双清大厦某科技公司工作，活动轨迹涉及周边风疫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英瑞健身中心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等场所，涉及海淀东升镇学院路街道、清华园街道。

据介绍，每天呢，系统可以提供3次不同身份证的查询机会，使用者呢也可以帮助家中的老人、孩子进行查询。北京通 APP 提示您，如果您最近有旅行的需要的话，出行前一定要注意查询一下目的地的疫情进展及防控措施要求，自备个人防护用品及必要的消毒用品。如果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预约挂号功能，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就诊或预约核酸检测。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从昨天起，北京轨道交通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及购票支付场景的全覆盖。 那么以下在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全路网24条线、428座车站现场的人工售补票处、自动售票机、自助补票充值机及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使用数字人民币来办理购票卡、补票及充值等业务。 对于已经开通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及易通行子钱包推送的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线上购买电子单程票、电子定期票及电子计次票。 还是交通方面，我们来说说小客车申请指标。从8月1号到10月8号，北京呢将会进行下半年的家庭小客车指标申请。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来填报提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 北京小客车指标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已经提交过家庭申请的，如果家庭申请人及申请信息填报准确而且没有变化，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家庭申请将自动参与申请有效期内的指标配置，申请有效期满后将自动对家庭申请资格再次审核。 我们再来说说，从昨天开始，北京全面开放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的返还，申请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2月31号。 今年7月，北京发布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北京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同时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即可直接享受政策，实现政策早起不申也享。经多次数据比对和公示，已筛选出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用人单位42.35万家。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国内方面，我们依然来聚焦一下国内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南京，南京市今天凌晨发布公告，今明两天南京将开展第四轮部分区域的核酸检测工作，检测范围包括南京市9个区、58个街道。 截至目前，南京市已经开展了3轮全员核酸检测。通过对这3轮全员检测结果和疫情发展趋势的分析，南京市防疫指挥部决定有针对性地开展第4轮部分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专家组综合分析阳性病例的时间空间分布、溯源代际关系、活动轨迹区域等流行病学情况，确定了本轮核酸检测的区域范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省张家界市昨天发布通告，从昨天下午3点起，对张家界全市辖区所有街道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车辆、消防救援车辆之外，其他所有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此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也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对全县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据报道，因为聚集性疫情，湖南省张家界、湘西、株洲等多地都已经升级了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接下来目光再聚焦到河南的郑州，经历了暴雨之后呢，郑州又出现了疫情。昨天呢，河南省举行了今年的第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都阳表示，经过河南省疾控中心实验室病毒测序，并与近期境外输入病例的毒株比对分析，河南本次疫情主要是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 郑州机场昨天发布消息说，从昨天起，旅客在郑州机场出行时需要出示健康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于未取得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出发旅客，请尽量不要前往郑州机场，以免给您的行程带来不便。 郑州市教育部门也在昨天发布通知，根据近期的汛情、疫情新的情况，为保障师生的健康安全，郑州全市暂停暑期的相关活动。 通知要求暑期托管服务一律暂停，要做好家长和学生引导工作，各学校一律不得安排学生返校，已经安排返校的立即停止校内活动，确保平安离校。校园实行封闭管理，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内，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一律暂停，加强排查巡查工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取缔一起，通报一起，最大限度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另外呢，为持续全力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河南省疾控部门及时向郑州市额外调配了7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并做好后续调配工作，支援郑州抗疫，满足群众的接种需求。 重庆市昨天下午通报两例本地确诊病例后续处置情况。重庆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宇介绍，经病毒基因测序，重庆两例本地确诊病例都是感染德尔塔变异株与南京本轮疫情的病毒基因序列组高度同源。 重庆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重庆全市已对包括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在内的235372人开展核酸采样，已出结果212303人都是阴性，采样环境样本3463份，结果也都为阴性。目前呢，两名患者病情平稳。 江苏省扬州市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扬州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扬州新增1个高风险地区，8个中风险地区。 在过去的一天里呢，已有多个地区将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止到8月1号，全国中风险地区已升至95个，其中中风险地区91个，高风险地区4个，分别在云南德宏州、江苏南京、扬州和河南郑州。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您好，我是李玲。这几天南京、张家界、北京、郑州等几个城市又出现了疫情，大家防疫措施不能放松。和疫情相关受到关注热议的，要说张家界的一份理性又不失温情的公文。7月30号下午，中共张家界市委旅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致居留在张家界游客朋友的一封信开始在网上热传，备受好评。有网友还把这份公文做了具体的分析标注，称赞这是公文中的范文。这篇公文首先防疫要求明确，相应服务周到。公文告知所有在张家界的游客，在离开张家界之前需要配合完成3次核酸检测，并告知游客张家界全市所有核酸检测点都为您专门设置了应急免费核酸检测游客专用通道。游客完成3次核酸检测符合离开张家界的条件之后，张家界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并公布了相应的服务座机号和手机号。检测和相应服务都分团队游和个人游客的具体操作办法。其次，这篇公文体恤游客，将心比心，充满温情。公文提示的第二点是这篇公文最打动人的一段，文中说，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归心似箭以及渴望早日离开有确诊病例所在地的急迫想法，但请您一定要冷静思考，在没有确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您回到单位或与家人团聚会给身边在意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请您能够多多考虑自己和家人安全，遵守国家疫情防控要求，配合酒店、旅行社所在街道社区做好居店自我隔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非必要不外出。我市相关旅行社、酒店、疾控部门等将为您居留在张家界期间提供便利温馨服务。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政府公文的印象通常是内容比较制式，态度理性，用词官方。这段话呢，从游客的心理状态出发，以情以理劝游客先确保自身安全，配合核酸检测，安全了之后再走。而暂时待在张家界也不用担心，张家界会做好服务，让游客能够感觉到张家界有担当、有诚意，和游客站在一起打这场抗疫战。最后，张家界对游客以朋友相称，拉近距离，邀请游客疫情过后再来。 这篇公文发布的非常暖心，最起码的安慰了当地疫情的不能回家的游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导了这些游客留在当地做好检验工作再回家，这真是不错的一个公文。 张家界政府的公文吧，说明了遇到事情，政府会为老百姓考虑的很周到的，所以我们遇到事情不要慌张，相信政府，听从政府的安排。 我看了一下张家界旅游办的这份公文，觉得他们真是站在了旅游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想问题，去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措施办法，而且他的措辞啊真的挺温馨的。提醒一下自己吧，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得做好这个防疫工作。 众所周知，张家界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城市收入70%来自旅游。遭遇2020年的疫情重创，刚恢复旅游市场不久的张家界，在又一波疫情面前，以大局为重，果断按下了暂停键，采取防疫举措，并且为游客防疫做好服务。在文中我们看到，既有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防疫硬要求，也有一个旅游城市表现出来的服务意识，让张家界在面临疫情考验时赢得了公众的好评，增进了公众对这座城市的好感。这是张家界政府部门在面对疫情做危机公关和公众传播的一次积极有力的尝试。相信疫情过后，公众也会用强大的消费能力回馈有情有义的张家界。当然了，这里也要说，这轮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如果此前地方的防疫要求都严格做到位的话，兴许不会产生今天的突发状况。包括张家界旅游城市人流集中，还是此前的防疫有漏洞，疏忽大意导致。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危机面前，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是主动处置的第一步。还记得杭州野生动物园金钱豹出逃一事，园方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布信息，而是先自行小范围寻找，还正常开园迎客。后来事情曝光，并且一时找不着出逃的金钱豹，才向公众坦白。这种方式不仅对公众的安全造成威胁，园方自己也很被动，丢失了公众的信任。在张家界针对此次疫情发布这篇公文之前，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社会和社区防控组针对疫情发布了一个关于做好张家界来宁人员的信息核查和健康管理的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当中却误将张家界归属到了湖北，对此向湖北、湖南道歉。这里我们不是要将两个城市拿来做对比，抬高谁贬低谁，而是两件事接连发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的作为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收获的舆论评价差异较大。这也提示地方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应急处理能力有待提高优化。就比如在公众传播上，不仅要及时应对， 是不是还可以探讨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传播生态中，政府部门应该怎样更好地做积极有效的处理。这种应急处理能力既是能否有效应对疫情、战胜疫情的关键，也是一个城市对内拉近民心、对外建立形象的考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两线两区的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流淌着土家族的血液在不断拼搏，从大勇到张家界，太多人见证着他的闪烁，让世界看到这是不一样的烟火。听说有个地方奇峰三千亿你不倒，拔地而起，在一年驻军的奇观与土家族混染一体，仙境中的吴冠中老先生不禁提起画笔，山美水美人更美，放到世界去比一比，闲来无事不如坐下，我给你泡杯杜仲茶，悬崖峭壁上生长的岩儿，想要就得往上爬。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张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 张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 今天天气不错的，那么目前本市天气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气温在25到27度，这个天气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呢比较强，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1度左右。那么因为湿度比较大，天气呢就是午后到前半夜这个时间段天气比较闷热，那么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夜间看来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么半夜前后开始天气逐步转阴，现在看来西部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这个降雨会向全市扩展。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预计就是明天中午前后和明天的夜间本市会有一些阵雨雷阵雨天气，现在看来明天夜间这个降雨要明显一些，对大家的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主持人， 那本周后半时期啊，这个雷阵雨天气还会经常光顾吗？ 现在看来就是周四的后半夜到中午这段时间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降雨啊看来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由于这个水系条件输送不是太好，大部分地方的降水量不是太大，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来看，就是本周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22到24度。天气情况应该是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闷热，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张工，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气象指数，前期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今天不适宜外出登山。 明后两天有降雨天气，不太适您擦洗车辆。 好了，接下来进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东京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超3000例，德尔塔毒株影响巨大。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创下近半年以来的新高。 财经资讯，我国年内第二次调整钢铁产品出口税收政策，促进资源回流。 前科技，中国学者开发新技术，人工智能识别眼底病变能力，媲美专科医生。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从昨天起，北大红楼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广播电视台提供有声导览服务。 苏炳添9秒83创造男子百米亚洲纪录，成为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林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疫情方面的消息。日本啊，进入这个日本方面，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8月1号，东京都政府发布消息说，当地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058例，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 报道指出，东京的新冠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蔓延。除此之外呢，当地的重症患者人数也已经增加到101人，而这个数据上一次达到3位数还是在2月14号。 同一天，3名在东京奥运赛场负责安保工作的警察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报道说，截至目前，日本各地为支援东京奥运派出的支援部队里，共有19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对于感染急速扩大的原因，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昨天指出，德尔塔毒株有很大影响。田村还呼吁民众尽量避免高风险行为，以控制疫情蔓延。 那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的秘书长武藤敏郎昨天宣布，自东京奥运会开幕至今，东京奥组委已经剥夺了6名奥运相关人员的奥运资格证。 据共同社8月1号报道，根据武藤敏郎的说法，在奥运资格证遭剥夺的6人当中，有2人是离开奥运村外出游览的格鲁吉亚柔道运动员，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相关防疫规定。这是奥运会开幕以来第一次有运动员遭到剥夺资格证的处罚。 那么根据奥运会的防疫规定啊，运动员只能离开奥运村前往比赛场馆以及有限的其他场所，不能在城市当中随意游览，不能进入景点、商店、餐厅等场所，也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违反者呢，可能会遭到警告、暂停资格证，甚至是永久取消资格证的处罚。 另外4名被剥夺资格证的人员，则是涉嫌违反日本毒品取缔法的电工。这4人都是海外来自日本的工作，海外来日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奥运会前被逮捕。据报道，这4人涉嫌使用可卡因。 那除了剥夺资格证的6人，还有10个人呢是遭到了严重警告，4人在严重警告的基础上提交保证书，8人的奥运资格证效力遭到暂停。 另外，据东京奥组委昨天发布的消息，当天有包括1名外国运动员在内的18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与奥运相关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64例。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美国，来关注一下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全美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171例，为今年2月7号以来的单日增幅最高纪录。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30号的7天内，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72,493例，这也是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自6月中旬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另外，在死亡病例方面呢，7月30号报告的全美国新冠病毒死亡病例达到451例，7天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08例，两项数据分别为自6月上旬和中旬以来的新高。 近期美国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近期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以及疫苗接种进度的迟缓有很大关系。美国疾控中心称，德尔塔毒株会继续成为美国主导型新冠变异病毒，预计其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 82.2%。 好，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中东领域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昨天否认伊朗对以色列公司管理的邮轮实施袭击。哈提普扎德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有关伊朗袭击邮轮的虚假指控，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应该遭到谴责。 据报道，以色列公司管理的莫瑟街号邮轮7月29号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昨天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参与了对该邮轮的袭击，以色列希望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压力。 那么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邮轮的遇袭事件，称美方确信伊朗使用无人机实施了此次袭击，美国正在与域内外国家协商对此事做出适当的回应。 对此，哈提普扎德表示，以色列的相关指控是基于其与美国的联系，这些指控是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这一干扰手段不会达到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缅甸。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一项命令说，为进一步有效地执行国家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五步走路线图和九项目标，决定将国家管理委员会改组为看守政府，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担任国家总理。 根据这项命令，国家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出任副总理。命令还设立了联邦部长、联邦总检察长、看守政府办公室常务秘书等职务。国家管理委员会还发布了其他多项命令，宣布改组联邦及省邦政府部门，宣布多个邦的管理委员会主席退休，并任命了多个联邦和省邦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 那么同一天呢，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昂莱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下一届大选筹备工作将会在2023年8月结束，当年年底前将举行自由公正的多党制民主大选。 据新华社报道，缅甸去年11月举行大选，全国民主联盟获半数以上联邦议会席位。缅甸军方与民盟围绕大选结果产生分歧，军方认为大选存在舞弊行为，要求展开调查，并推迟召开新一届联邦议会会议，但民盟方面予以拒绝。 今年2月1号，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民盟部分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2月2号，缅甸国防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国家管理委员会，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出任委员会的主席。 国际时线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气候领域。丹麦研究人员说，受到近期热浪影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眼下每天融冰大约80亿吨，相当于往年夏季融冰速度的两倍。 我们也介绍一下，格陵兰冰盖呢是世界第二大冰盖，面积将近18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南极冰盖。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全岛约80%的土地被冰盖覆盖。一般来说呢，每年6到9月初是格陵兰冰盖的消融季。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获得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据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监测，格陵兰岛北部近日气温达到20多摄氏度，比往年夏季平均气温高出10多摄氏度。丹麦研究人员说，格陵兰冰盖 2000年以后消融速度加快，最近几年的融化速度比2000年以前增加约4倍。 研究人员说，如果格陵兰冰盖全都融化的话，那么全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6到7米。欧洲的研究人员今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按照格陵兰冰盖当前的融化速度，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将会上升10到18厘米。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潘周。潘周您好。 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英镑的情况。 好的，英镑近期呢涨势喜人，上周达到新高1.3961以后呢，周五受美元指数反弹影响冲高回落，收报在1.3903。展望后市，英镑的走势主要取决于英国疫情走势以及央行政策表态。具体来说呢，疫情方面，英国上周每天的新增新冠病例由之前的约5万人下降至约3万人。考虑到英格兰已经如期放宽疫情管控措施，那么市场对英国疫情的担忧有所减缓，这对英镑的汇率构成较大支持。另一方面，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欧盟主席电话沟通北爱尔兰相关贸易协议，暂时避免了与欧盟的正面冲突，这也增强了投资者信心，提振了英镑的汇价。后市来看，在疫情方面，如果英国新冠病例的感染、住院以及死亡人数能有所下降，那么其解封政策有望得以延续，利好英镑。货币政策方面呢，如果后续英国央行能比美联储更早提出紧缩加息计划，同样也利好英镑，反之则利空英镑。从图形来看，日线图中呢，英镑对美元近期维持在布林通道中轨上方，偏上轨运行，短期均线向上穿越多条长期均线，相对强弱指数已脱离超买区域，目前需观察能否有效突破阻力为1.3960。若能有效突破，则下一目标看向前高1.4170位置，反之则可能掉头向下。主持人。 那近期澳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澳元近期震荡下跌，其震荡中枢下移至0.727382一线，上周五收报于0.7344，全周下跌0.33%。澳元近期的低迷主要是受风险情绪的影响，由于德尔塔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呢，加剧了市场担忧情绪，叠加大宗商品市场回调，拖累了澳元走势。疫情管控方面，澳洲政府在7月30日公布了一项新的解除疫情封锁路线图，将放松程度与新冠疫苗接种率挂钩。而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目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不足14%，那么疫苗接种推进的缓慢也打压了澳元的汇价。从技术图形来看，日线图中澳元对美元从6月中旬后始终处于布林通道中轨下方运行，多条关键均线呈现空头排列，暗示澳元后市不容乐观，建议投资者可关注本周澳洲联储利率决议，若偏鸽派则可择机逢高做空澳元。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的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6.02，欧元767.91，英镑901.80，加元518.94，澳元477.81，日元5.901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潘周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我们在关注财经资讯之前呢，来更新一下北京最新的疫情数据。北京市卫健委刚刚通报，昨天全天北京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这些情况呢，已经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昨天北京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新增四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两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 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财经资讯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近日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声明，增加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对此，中国证监会新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说，中美两国资本市场作为全球重要的市场，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相互参与对方市场，加强监管合作，这是必然的选择。两国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概股监管问题加强沟通，找到妥善解决办法，为市场营造良好的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强调，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会不断加大，下一步将继续推出更多务实的开放举措，推动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我们再来说说税收方面，从昨天开始，我国适当的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调整后呢，分别实行 40% 和 20% 的出口关税。那同时呢，我国还取消了冷轧、涂镀板材、电工钢等23种钢铁产品出口退税，这是今年我国第二次调整钢铁产品的出口税收政策了。 之前从5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调整部分钢铁产品关税，并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这次调整之后，绝大部分钢材出口退税已经取消。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解读，接连调整钢铁产品出口税率，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成本，有助于促进资源回流，在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保障国内钢铁供应。 我们来看看数据啊，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钢材3738.2万吨，同比增长了 30.2%。 钢材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国内外价差太大，比如说以热轧卷板为例，目前它的国内的价格呢为每吨6000多元，而美国一些地方的价格呢则是高达2000美元左右，那中美差价最高超过6000元，即使和美国之外的市场相比，中外钢材的差价也超过了20%。 上海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预测，这次关税调整之后，我国钢材出口仍然有获利空间，预计今年钢材出口还会在6000多万吨这样的水平。想要促进钢材出口回流，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同时呢，需要推出更有力的举措。 专家分析，如果要减少钢铁出口呢，必须对钢材的出口加征关税。之所以目前还没有提高钢材出口关税，主要是为了稳定市场和促进行业发展。 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医疗保险。如果说2020年是惠民保元年，那么2021年则是惠民保的爆发之年。作为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由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指导，保险公司商业运作与基本医保衔接的惠民保获得快速发展，即今年就在全国63个地区落地，成为健康险领域最火热的网红。 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叫京惠保，上海的叫沪惠保，天津的叫京惠保等等，取名啊颇有共性的惠民保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铺开。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惠民保参保人数和保费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在63个地区落地，超过5300万人参保，揽获了50亿元的保费。那么过去一年半，惠民保合计参保人数超过9300万，总保费超过100亿元。 不同于市面上的商业健康险，各城市的惠民保产品健康告知可以说相当宽松。比方说，北京普惠健康保在保障既往症人群、自付和自费部分均可报，提供包括海南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特药费用补偿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对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风险提供了保障支撑。 当然了，惠民保发展迅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部分地区呢保障方案数据基础不足，缺乏风险测算，并没有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医疗费用水平等基本要素。部分承保公司业务经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可持续服务能力不强。那么近期呢，银保监会特意出手规范惠民保业务，要求保险公司更加注重风险管控，让惠民保项目能够更好的持续运营下去。 好，财经资讯呢，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周财经市场的热点，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还有二季度基金偏爱哪些行业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要求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等。新华社1号发文指出，要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有利于防范化解相关风险。无论在哪里上市，上市公司都必须符合上市地和经营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国家统计局7月31号公布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4%，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但步伐有所放缓。水上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高位景气区间，其他金融业、房地产、居民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到目前，我国31个省份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出炉，经济总量方面，广东、江苏、山东位居前三甲，广东、江苏进入50,000亿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228亿元，距离20,000亿俱乐部仅一步之隔。七月份以来，新基金发行规模超过2100亿元，比起4-5月份1400亿的水平高出了很多。二季度，社保基金偏爱通信和电子设备、医药、化工等领域。从基金公司调研方向来看，他们更偏爱于机械设备和化工两大行业。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科技领域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宣布，这一中心研究团队近日牵头开发了一种眼底疾病人工智能诊断模型。那这个模型啊，可以准确的识别14种常见眼底异常，准确率与眼科的专科医生是相当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在线发表了。 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名为眼底疾病综合智能诊断专家，简称 CARE， 是一款用于筛查眼底疾病的深度学习系统。研究团队先后从全国16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回顾性收集20多万张后脊部眼底彩照，按照临床诊断规范进行眼底病变的标注，基于多疾病标签网络训练出 CARE， 使它识别正常眼底图像和14种常见的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2种系统性疾病的眼部表现，以及青光眼视神经病变等12种眼底异常。 这个人工智能啊，已经相当于是专科医生了哈。这个 CARE 的真实世界验证呢，在全国28个省份的35家医疗机构真实临床场景当中进行，患者进行眼底图像拍摄之后。后 CARE 呢，及时会生成眼底病变筛查的结果报告，患者的筛查结果呢，由具有职业资格的眼科医生来最终确认。 研究团队将 CARE 的眼底病变识别能力表现分别于9组来自不同地区、4组具有不同年资的眼科医生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地区、不同年资的眼科医生在眼底病变判断的表现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个系统呢，不仅对疾病的识别能力媲美眼底病的专家，而且表现非常稳定。 而且对很多地区啊，可以说是带来福音。项目负责人林浩天就说啊 ，CARE 对计算资源消耗较少，在普通的家用电脑上就可以离线运行，减少了对连接网络服务器的依赖。那适用于医疗资源稀缺和网络条件差的地区进行眼底病变的筛查。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和北京大工匠专栏。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今年七月份，北京普惠健康保正式发布了，很多朋友对于普惠健康保还很陌生，今天我们就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北京普惠健康保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北京普惠健康保是紧密衔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款普惠性商业健康医疗保险，旨在减轻人民群众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保障需求，由五家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由市医保局、市金融监管局共同指导，北京银保监局监督，每人每年保费为195元，保障额度最高为300万元。 问题二，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保障人群是哪些？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人群全覆盖，所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在保状态的参保人，包括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均可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五种特定既往症人群，也就是大家说的带病体也可参保，但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健康人群。 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如果首次投保为非特定既往症的健康人群，在连续参保后患既往症，仍可按照健康人群的比例赔付。所以健康时为自己购买一份高额医疗费用保障，可以更好地提高个人抗风险能力。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让雕漆技艺绽放华彩，赵海伟。赵海伟，北京暨古文风文化艺术中心工艺师，从事雕漆创作十多年来，其参与制作的作品多次获奖，被授予石景山区技能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赵海伟成为雕漆大师文乾刚的学徒工。学雕漆的第一步是学做种类和大小型号各不相同的几十把刀，连续一个月，他终于掌握了技巧，做出了自己的专属工具。在此后的漆板雕刻练习中，赵海伟更是全身心投入，迅速显露出过人的灵气和严谨的态度。他也因此被文老师第一个挑中，可以与老师傅一起制作大型屏风。在参加重大题材创作时，无论是负责漆面的打磨抛光，还是雕刻辅助部分的图案，亦或帮漆工师傅调漆，只要能上手的环节，他都积极参与，尽心尽力，因为他相信天道酬勤的道理。从事雕漆创作十多年的赵海伟，始终坚持以初心之匠心，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雕漆技艺的探索中。在继承传统漆艺的基础上，他博采众长，精于钻研，大胆创新，雕刻手法娴熟，作品具有呈现层次丰富、雕工细腻、形象生动的艺术特质。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报警，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通过在第一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昨天上午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已经正式上线提供预约服务，参观者呢还可以通过现场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我们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应该是在这里头，像陈独秀、毛泽东党的早期领导人、创始人都在这里工作学习过。 早晨9点，北大红楼正式对个人预约者开放。年近60的红色收藏爱好者顾玉超早早来到门口排队等待参观。他告诉记者， 这个31处红色打卡地啊，我们已经走过好多个地儿了，党早期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起的，所以我们很期待。 一旁同行的范大爷还带来了两本自己收藏多年、出版于上世纪初的《少年中国》和《青年杂志》。 今年也是《青年杂志》，这是1919年，这是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这也都是原版的。《青年杂志》是 它的前身， 对对对， 第一卷的第二号， 对对对对。 进入展厅，记者看到庄重大气的中国红是展陈的主色调，安静的观展环境带来一种别致的沉浸感。暖黄色灯光温和的投射在展品上，25组景观类作品古朴而具有年代感，像一位长者在缓缓讲述着风雨百年的建党历程。看展中，参观者邹大爷红了眼眶。 这个我们中国太不容易了，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党这些前辈做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国家民族受了多大的屈辱啊，真的很感动。 史学爱好者江先生则是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后前来打卡的。 救亡的这些历史啊，就发生在这个楼里边，感觉这布展方面非常有历史感，仿佛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100多年前，让我感触非常深刻。 据了解，参观者可以通过现场讲解员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或租赁涵盖8种语言的导览设备3种形式进行细致观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春峰介绍， 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微信平台北大红楼进行预约，每天是针对个人观众是1000个名额的预约量，4个时段分别是9点到11点是300人，11点到1点是200人，1点到3点是300人，3点到4点是200人。 目前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已经正式上线，除了提供预约服务外，公众号还展示了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相关资料，并为观众提供讲解直播回放、原址展示等内容，统一汇总了目前已向社会开放的场馆网上预约渠道，打造矩阵式预约平台，方便大众预约参观。再次也提醒您，观展过程中请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佩戴口罩，保持距离，文明观展。 还要提醒您啊，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除了讲解员定时讲解之外呢，展馆还开通了扫码收听北京之声博物馆有声导览服务，观众可以自带手机耳机扫码收听，体验沉浸式声音服务。 对，这个北京之声博物馆有声导览服务啊，是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专业录制，用市民熟悉的声音来带来亲切的讲解解读陈列文物的内涵，也引领大家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语音导览呢，内置了专家版、亲子版还有外语版等多个解说版本，可以满足更多群众的到访参观。 是不是李瑞也参与其中了，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吗？ 以后咱们应该都会参与其中 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正在积极发挥新媒体优势，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全面提升博物馆整体形象，为博物馆提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展览更便利、体验更优质的视听服务，并将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博物馆声音服务体系，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馆，从文博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智慧滋养，赋能传达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参观者。 但是在这里啊，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由于疫情现在出现的原因呢，为避免导览设备循环使用的交叉感染风险，纪念馆呢暂不提供导览设备的租用服务。那未来呢，纪念馆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变化，适时的提供这项服务。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中国航空科技体育成果展暨北京世园航空科技体育嘉年华在北京世园公园举行，北京世园公园也成为国内首家航空科技体育运动公园。 这次成果展啊，举办的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位于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的 B 馆，分为2层航空科技展和1层航空科技嘉年华这两个部分，可以让游客呢尽情的畅玩。活动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 特惠票10000张啊，游客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微信公众号来抢票，根据需求呢抢购98元的遛玩卡或者是168元的陪伴卡，有效期呢持续到9月30号，在有效期内可以无限畅玩。 另外呢，随着成果展的正式开幕，2021年全国航空模型邀请赛、2021年全国航海模型积分赛、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等国家级海陆空赛事活动，将在未来近3个月内陆续在北京世园公园举行，为北京市民带来航空科技体育的消夏新选择。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东京奥运赛场。在昨天的田径比赛当中，中国百米飞人苏炳添创造了历史，他不仅跑出了9秒83的成绩，也成为了第一个站在奥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 32岁的苏炳添用3枪惊艳的个人表演，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枪预赛10秒05，第二枪半决赛9秒83，打破亚洲纪录，成功晋级决赛。最后的决赛，苏炳添再次跑进10秒，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6名。我们来听一听正在前方采访的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相关报道。 1932年，当刘长春一个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也让奥林匹克的名册里有了中国人的名字。如今80年过去了，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场上，苏炳添又把欧美人垄断的男子百米决赛进行了历史的改写。预赛第一进决赛，最终排名第6。苏炳添不仅是中国速度的代言人，也是亚洲的田径之光。 我看到这个分组以后，我就哇，就是要跟自己比了。刚才参加复赛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又有那种感觉了。我那个就是所谓的脚感，突然间跟这个跑道还有那个起跑器非常联合，我觉得机会来了。所以说，我就要做到最好的自己。一听到枪声，我第一个窜出去，我就感觉我已经全部压着他们了。然后其实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追了我非常紧，我知道。然后大概到最后5米的时候，那个雅布格是打了我一下手，我才冲刺的。 感觉来了，挡也挡不住。就这样，半决赛苏炳添跑出了9秒83，这样的成绩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当人们对于苏炳添的决赛充满了期待，甚至开始幻想奖牌的时候，他自己一直非常的冷静。 在这么短的时间还能够突破10秒，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目标也就这样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说我刚才跑了9秒83，我就要奔着这个奖牌去。复场的时候，我们团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此前在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苏炳添曾提到，他认为中国短跑有潜力跑进9秒85。 我一直也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跑到9秒85，我说我自己做不到，我也希望后面的人做到。但是呢，我觉得先要接近9秒85这个成绩，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今天确实我自己都震撼到了。 另外，苏炳添在半决赛强势晋级之后，刘翔也在微博上给他加油。苏炳添透露，他和刘翔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得到了前辈更多的鼓励。 其实我跟翔哥其实一直都有联系，其实他也不断的在鼓励我、支持我，因为他确实也在给予我们中国田径队是一个开路人。 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了前辈，苏炳添对于更年轻的选手也充满了期待。 我希望我今天做到的这个奥运会第6名，我希望也给予更年轻的运动员去给自己的这个体育之路有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祝贺苏炳添哈，也期待啊未来啊有更多的短跑的中国名将能够站在奥运会决赛百米的飞人跑道上。那么要说呢，在昨天的奥运会当中，中国选手一共获得了3枚金牌，分别是女子铅球的龚立娇、女子羽毛球单打的陈雨菲和女子3米板的施廷懋。其中呢，女子羽毛球单打是时隔9年再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龚立娇呢则是中国田径大项的第1金啊，这届的奥运会的第1枚金牌田径的，也是坚持训练21年的龚立娇赛前的目标。此前啊，龚立娇已经分别获得过奥运会比赛的银牌和铜牌，就差这一枚金牌，可以说这次也是圆梦了。 我们看她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人一定要有梦想啊，还是真的非常激动。看他们比赛也感觉是热泪盈眶的。 目前呢，中国队啊是获得24枚金牌，是在金牌榜当中名列第1位哈，美国第2，日本第3。那接下来呢，在所有的项目当中，中国队啊可能还会再次冲击10枚。 枚左右的金牌，我们共同期待， 继续加油。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38。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的媒体，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八月份第二周的周榜榜单，今天发布，一起来认识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陈国涛，男，1977年11月出生，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神枪手陈国涛从特种部队转业来到大兴，2020年3月底接手垃圾分类相关工作。他牵头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办法、标准，打造出全链条、全品类、全覆盖的本地特色模式。到2021年上半年，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参与率达到90%，在全市郊区中排名第一。门外汉的他已转型为垃圾分类专家。 程鑫，男，2001年12月出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1年7月5日上午，程鑫在湖北黄冈乘坐九路公交车时，听一女乘客大喊自己财物被窃，一男子闻声后即向后门移动，程鑫见其可疑，即刻拦下，在其挣扎出逃时，将其反手紧紧控制住，呼唤报警。该人威胁说：“我记住你了。”程鑫回应道：“我是警察，不怕你记。”待民警到场后，他出示学生证，亮明学警身份，协助民警将嫌疑人扭送至公安机关。 刘晓文，女，1967年1月出生，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二党支部书记。海淀区有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5000多人，服务项目繁杂。刘晓文完善网站，将政策解答、个人待遇查询等放上，方便查询，并于2016年启动档案电子化加工，提供社保卡、医保报销等免费快递服务。一名军修干部的女儿女婿因交通事故双双离世，留下幼儿，他当作自家人嘘寒问暖，为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诸多帮助。 王维一，男，1991年10月出生，北京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北京蜜蜂大世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一带动农民通过蜜蜂养殖和蜜蜂文化旅游致富，延伸产业链条，建立蜜蜂大世界文化产业园，将精蜜打造成北京市著名商标，助力密云区成功举办世界蜜蜂日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他精准扶贫，统一采购配送，技术培训上门指导，累计回收低收入农户蜂产品500多万元，还助力河北滦平脱贫攻坚。 李德义，男，1956年5月出生，怀柔区道德坑红色体验基地讲解队员。革命家庭后代李德义在红色旅游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作为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队员，他每天都会根据地势及队伍的士气朗诵对应的诗词，打快板，为体验者加油鼓劲儿。途中还会讲村里的红色故事。如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来道德坑基地学习体验，受他影响，家人也到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关注完了本周的榜样人物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是来自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乘务长吴越，曾获得2019年全国民航优秀团员、2020年北京青年榜样、2021年全国民航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出生于1993年6月11日。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3年淬炼成钢，斗志坚。1943年，中国革命形势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但随着这年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度过了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进入在发展阶段，并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也是从这一年起，通过大生产运动，敌后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知道是为什么吗？ 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 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共产国际解散了，既然共产党的大本营都不复存在了，那他的那些散兵游勇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中共必须解散。 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来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要把他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7月 9日，延安各界群众30,000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得到好处的只会是日本。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摩擦。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的疫情数据。昨天全天呢，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55例。本土病例呢，江苏有40例，湖南7例，北京2例，湖北2例，山东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另外，昨天全国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秦志平，是黄山园林局护林防火专业大队小队长。他和4名队友常年在黄山景区的光明顶上工作。他们的工作除了巡查防火之外，有时还要面对游客们五花八门的提问。在黄山的防火工作是怎样的？我们来听由记者程强为您采制的故事《黄山守望者》。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左拐，左边走了。 那么光明顶这个地名呢，不是明教里面的光明顶，也不是以前农民顶的光明顶，这个光明顶就取自于这个寺庙。当时黄山最早的开山祖师叫普门，带了很多的僧人叫开山凿路，足足凿了10几年。在那新建寺庙之后，每天早上打开这个寺院的庙门，顶上大放光明，所以说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光明顶。 这是黄山景区著名的景点之一，光明顶。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秦志平就常年工作在这里。从2012年退伍之后，秦志平经过海选来到光明顶，做起了护林防火工作。显然，他当消防战士的经历对于胜任这份工作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原先老家是山东的，现在已经在黄山区定居了。 怎么想起来来这儿呢？ 那时候当消防兵嘛，到这地方来之后，一直到这里来，感觉这份工作挺好的，一直干到现在。平时的话，基本都是一个月下山一次。 几天？ 4天假。 哦，都是4天假。 一个月4天假，对。我们过春节都是在这里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个24小时瞭望，就是到年夜饭的时候，也是到天海打过来之后，我们在岗的人员在这里吃。我在这里过了5个春节了。 家里孩子几个呀？ 2个。 孩子教育怎么办？ 孩子教育主要是由我爱人在那里给他那个。 平时有跟他们联系吗？一个月上来就是？ 一个上来发视频啊，有时候微信发视频联系啊。 嗯。 哎， 他们想你吗？ 想啊，那没办法。他们抱怨肯定是有的嘛，对吧？但也没讲什么，因为在这里干时间长了，我们本身对这份工作也比较热爱。 还热爱这份工作，家庭都顾不了。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 以光明顶为中心，方圆3.5公里的范围就是秦志平和队友们工作的主要区域。白天瞭望，晚上巡夜，有时一忙就要忙到晚上12点多。 因为我们是游客的集中地，每天的话，我们队员的走的台阶步都在20000步以上。 这个山里面，你的工作里面，你觉得最需要动脑筋的环节是哪个环节？ 跟游客的沟通呀，这是最主要的环节。尤其是违规吸烟跟这个林中搭帐篷的，客人会特别较真。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的摸索之后，然后慢慢的才适应的，跟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打交道，这是最重要的。 给我说一个你们曾经发生的事儿呗。 有个游客咨询我们的时候，他讲你们海拔杯放在这里1860米，然后那个球上面是1800多少米呢？ 游客口中的球指的就是光明顶上气象站 用来收集日常数据的装置。 就碰到这种较真的游客，现在学会了一点，就只能跟他们讲，我们是第一天上来执勤的，只能这样讲，要不的话你会跟他产生矛盾，他会揪着你不放，会把你骂得很惨的。 为什么呀？ 他就问你，你这海拔杯放在这里1860，你放在球上面是1860，还是放在这里是1860？这里放在这里是1860的话，你放在球上是不是成了1870或1880？你根本就无法解释。我讲真的，我们碰到这种事碰太多了。再就是在树林中违规搭建帐篷的这些人，是我们这种难管的之一。有的人啊，他就感觉自己在消费了，我到你们华山来，我是上帝，我是给你们消费的，我想在那里搭在那里搭，你有什么明文规定给我们讲我们不能在这里搭不能在那里搭呢？我们现在就是出台一个规定，都在每个队员的手机里都下发了，然后全部给他们看，确实制止不了的，我们找派出所跟宗主来协助。一般你这个文件给他们看了之后，他们一般都会跟你走的。在老早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文件呀，嘴巴去跟他讲，你讲干了他也不会听你的。 在工作中不断成长，护林防火的工作规范也在不断补充完善。在哨所墙上挂着一块10个一点的工作守则，引起了我的兴趣。上面写着，嘴巴勤一点，眼睛亮一点，脾气好一点，度量大一点等等。 嘴巴要勤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核心景区问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给游客做这个义务的咨询、旅游秩序的维护，所以嘴巴要勤一点。眼睛要亮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海拔比较高，对周边这个区域的观测，除了我们红外监控以外，我们还要到孤僻山头啊制高点，对周边的有烟的地方或者有雾地方要及时发现。脾气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游客特别多，问路的人特别多，你脾气必须要收敛一点，你不能因为跟那个游客吵起来什么东西，所以脾气要收敛一点。所以说人要度量大一点，所以说你脾气才小了呀。你要不然你度量小的话，因为一点事你跟游客吵起来，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你在这里干不下去嘛。 由于长时间不能下山，生活保障问题就成了光明顶上的护林防火队员们首先要克服的一个大困难。秦志平告诉我，现在哨所里的卫生间热水也是这几年才刚刚解决的。 我们工作吃饭全部是在这个2层小楼，不足一个30平方米的地方，上面还有一层。我们这里的总共分上下2层，上面住4个人，下面住2个人。我们现在的瞭望哨比以前的环境我们有了改善。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打饭，还要到下面700米的管理区去打饭，有500米全部是陡坡，走路的话过来的话最少要半个小时左右。我们还走得比较快的，属于一回来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 采访的时候，黄山地区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了，在这样干旱的季节，也是护林防火队员们最为紧张的时候。所有队员必须全员在岗，24小时一刻不能松懈地值守在山上。 一临时一发现之后，及时上报。上报之后，除了我们防火队员之外，宾馆里都有应急小组，先勘察地形，监控200多平方米。万一不在你辖区，你在别的辖区呢？你要及时上报呀。 这个山上的水哪上来的？ 高山防火水网接力水泵呢？是你打比方要打到连环峰上面去，要用几台水泵才能引到那上面去？ 就连续的抽。 连续抽几台水泵接力，因为我们这边是白天一个瞭望，晚上一个瞭望，7点到7点，7点到7点。晚上一个瞭望的话，一个人坐在这里对着监控，也确实比较枯燥无味。因为前段时间这个防汛形势比较严重，除了我们24小时监控瞭望之外，我们还组织队员进行路上的夜巡，主要是对这个周边林中违规搭建的帐篷啊及时进行清理，然后消除安全隐患。 秦志平告诉我，黄山景区已经连续40多年没有发生过火情了，这一方面得益于日趋完备的山林防火设施建设，也要感谢每天几万名游客对于他们工作的配合。而我想，我们更应该感谢这些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护林防火队员们，为我们守护着这天下第一奇山，守护着这大自然的馈赠。 因为我们是黄山人嘛，爱护黄山一草一木，主要是保卫黄山嘛。虽然我们工作有时很艰苦，但是我们还有信心把黄山保护好。对于进山的游客讲，还是要遵守黄山风景区的管理规定，路上禁止吸烟。 恍若在昨天，明的一边，你尽是的美。